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今年以来，北京市质监局精简审批事项，创新监管方式，优化政务服务，做好五检二调二优一提，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政务服务工作水平。北京地铁19号线一期将于2020年完工，未来还将根据线网要求，分别向南北延伸建设二期工程。一厅通办，一网通办，一键咨询，实名信息一次采集，统一税务检查，本市办税新格局已经建立。年内，长安区将对全区1081座旱厕进行升级改造，消灭区域内不达标公厕，全部城市公厕将实现等级达标率100%。随着低端产业与违法建设逐渐清退，昌平区通过植树造林不断扩大绿化面积。食品安全谣言治理行动17号在北京启动，旨在抵制食品安全谣言传播，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。朝阳区食药监局开展主题宣传活动，号召市民及时清理家庭的冰箱药箱，这也标志着北京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开始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分手总要在雨天，是张学友1992年推出的音乐专辑《真情流露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从歌词上来看，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，所以一般人不太容易演唱得好。不过在掌握一些唱歌声乐方面的方法之后，这首歌唱起来也是很容易的。《真情流露》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，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。这张专辑当年曾推出少量 LP 黑胶碟，因音效出色，当年的黑胶曾掀起了抢购潮。 晨曦细雨丛林在这大地，人孤孤单单躲避，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，察觉身后路人是你，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，而彼此不知怎预备，一些叹气，紧一串慰问，和随便说一些赞美。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，思忆怎么要再反旧面？你说要走的一晚，年年夜雨也似这天，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纵线，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，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，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。时渐觉得你人不知怎么躲避，终于看见在这熟悉的路旁，那个他静静凝望你，而一个你从离别这旧地，临走的一刻亲近地，轻轻送我多真挚慰问，犹如逝去当天雨气。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，

能给你个拥抱，像朋友一样，可以吗？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，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。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，闹了个笑话吧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在刚刚过去的前半年里，总共有超过30款全新 SUV 车型面向市场，可见许多品牌依旧对 SUV 抱以很大的希望。但是他们一出来就面对 SUV 市场趋于饱和的现状，大部分车型销量并不乐观，仅有几款在细分市场里亮点突出、性价比不足的车型称得上成功。有着爆款制造机之称的宝骏汽车，在3月份推出了宝骏530，新车采用了宝骏510内部已经被消费者认可的外观，又继承了宝骏560的越级尺寸和空间，而且将舒适性做到了同级中数一数二，可以说将家用做到极致。只不过配置方面并没有优势，宝骏530上市后市场表现虽然不像宝骏510当初那么火爆，但在前半年上市的全新 SUV 里已经是最佳。哈弗 H4 可以说是长安 CS5 的头号竞争对手。作为一款定位略微低于哈弗 H6 的入门级紧凑型 SUV， 它主打的是精致，讲究各方面的均衡。该车依旧分红标和蓝标，与哈弗 H6 截然不同的是，它全系共计4款车型只有2个配置，而且没有手动挡。哈弗 H4 上市之后没能一下子取得很漂亮的销售成绩，但却在逐月提高。今年4月份上市的新一代起亚智跑在外观上有明显变化， 整个车身的线条更加硬朗，前脸造型的时尚感提升较大，内饰和配置方面也取得了进步。更重要的是，官方指导价相比旧款下降许多，显然是要跟国产 SUV 抢肉吃的节奏。新车上市之后，每月销量都超过5000辆。荣威 RX8 是一款硬派风格的中大型 SUV， 采用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，有前置后驱和前置四驱可选。高配车型在适时的四驱基础上还安装了后桥差速锁，通过性和爬坡能力较强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同类车型当中，荣威 RX8 的内饰和配置堪称豪华，乘坐舒适性也令人满意。荣威 RX8 所处的细分市场如今偏小众，所以月销将近3000辆已经算不错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

本质上是一种被社会磨光了棱角，拒绝要强的逃避，其实是躲在自己的舒适区里的借口。 是如果留在这

的电视将在歌唱，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。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，我看天上，看天上，来来来来，一起看天上。